Hello，你好，我是李超。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 WebRTC 中的数据统计下篇。在上一篇文章中呢，我向你介绍了 WebRTC 可以获取哪些统计信息，以及如何使用 Peer Connection 对象的 GetState 方法获取到想要的统计信息。那本文呢，我们在上一篇文章的基础之上，继续对 WebRTC 中的统计信息做进一步的讨论，了解它更为详细的内容。那现在你应该已经非常清楚，通过 peer connection 对象的 getState 方法，可以很轻松地获取到各种统计信息了。比如说，可以统计到发了多少包、收了多少包、丢了多少包等等。但实际上呢，对于收发包这块的统计啊，其实还可以通过其他的方法获取到。也就是说，可以通过 RTC sender 和 RTC receiver 他们的 getState 方法。也能获取到收发包的统计信息，因此我们也可以知道了。那除了 peer connection 对象的 getState 方法外呢？其实 RTC sender 和 RTC receiver 也有 getState 的方法，只不过他们只能获取到传输相关的统计信息，而 peer connection 呢是可以获取到 WebRTC 所有的统计信息，比如说像编解码器，对吧？网络候选者。这些都是通过 peer connection 可以获取到的，而 RTP sender 和 RTP receiver 这两个对象就获取不到这些信息了。那下面呢，我们就来看一看它们三者之间的具体的差别。对于 peer connection 对象的 getState 方法，它获取到的呢是 WebRTC 中的所有的统计信息，就像我们上面所介绍的，除了收发包之外，还有候选者、证书、编解码器。等等，这些信息都可以统计到。那 RTP sender 对象呢？它的 getState 方法只能获取到发送相关的统计信息，而 RTP receiver 对象呢？它的 state 方法只能获取到与接收相关的统计信息。通过上面的描述，我想你已经非常清楚 peer connection 对象的 getState 方法，那它获取到的与 RTP sender 和 RTP receiver 获取到的这个统计信息。就是一个整体与局部之间的关系。那下面呢，我们就通过文中的一段代码来详细看看它们之间的不同。在这段代码中啊，生成了两段统计信息，一段呢是通过 peer connection 对象的 getState 方法获取到的，那另一段呢是通过这个 sender 对象的 getState 获取到的。这两段获取的结果我已经展示在文中了，你可以做一下仔细的对比。那通过对比，你应该可以发现啊，peer connection 对象的 getState 方法获取到的统计信息，明显要比 sender 对象它的 getState 方法获取到信息要多得多。这也就证明了我们上面的结论，它们是整体与局部的关系。那我们通过 getState API 呢，可以获取到 WebRTC 各个层面的统计信息了。那它的返回值的类型是什么呢？是 RTC State Report 类型。实际上啊，RTC state report 的结构如文中所展示的这样。那也就是说，report 实际是对 map 的一个封装。那在这个 map 中的 key 呢是一个字符串，那 value 呢是 RTC state 的继承类。对于 RTC state，那这个基类它包含了三个字段。那第一个呢是 ID，也就是对象的唯一标识，是一个字符串。第二个呢是时间戳，用来标识这条个 state 是什么时候产生的。好，第三个呢是类型，也就是说这个 state 是什么类型？你是收发包的类型，还是说是候选者的类型，还是说是证书的类型？那继承自 RTC state 的子类呢就特别多了。那下面呢我们挑选其中一些子类向你做一下介绍。那第一种呢是。编解码器相关的统计信息，也就是 RTC codec state。那它的定义呢，就像下面的代码所展示这样。那通过 codec state 类型的这个统计信息，你就可以知道，那现在直播过程中都支持哪些编解码器，比如说 AAC、OPERS、H.264、VP8、VP9 等等。第二种呢是。输入 RTP 流相关的统计信息，那叫做 RTC inbound RTP stream states。 这个类型呢，你也可以参考文中的这个代码。对于这个类型的统计信息，你可以从中获取到接收到的字节数、包数、丢包数等等这些信息。第三个呢，是输出 RTP 流相关的统计信息，也就是 outbound RTP stream state。那这个类型的定义呢，也在文中做了展示。那通过 outbound RTP stream state 类型的这个统计信息，你就可以从中获取到这个目标码率、每秒钟发送的帧数、发送的总帧数等等这些信息都可以获取到。在 WebRTC 1.0 规范中呢，一共定义了17种 RTC state 类型的子类，这里呢我不一一进行说明了。关于这17种子类呢，你可以到文末的参考中去查看。实际上这个表格呢，在上一篇文章中我已经向你做过介绍了，这里咱们再重新温习一下。如果你对具体的细节很感兴趣的话啊，也可以通过 WebRTC 1.0 规范去查看每个 RTC state 的详细定义。那相关的链接呢，我已经放在文中了。下面我们来聊一聊 RTCP 交换统计信息。在之前的文章中呢，我给你留了一道思考题，不知道你是否已经找到答案了。实际上在 WebRTC 中呢，上面介绍的输入输出 RTP 流报告中的统计数据啊，都是通过 RTCP 协议中的 SRRR 消息计算而来的。关于 RTCP 的这个 SRRR 相关的协议内容呢，不清楚的同学可以重新温故一下咱们在第六篇文章中介绍的 RTCP 中的 RTP 及 RTCP 详解一文中的内容。在 RTCP 协议中的 SR 是发送方发的，记录的是 RTP 流从发送到现在一共发了多少包，发了多少字节的数据，以及丢包率是多少。而 RR 呢，是接收方发的，记录的是 RTP 流从接收到现在一共收了多少包，收了多少字节的数据。通过 SR 和 RR 的不断交换，在通讯的双方就可以很容易计算出每秒钟的传输速率、丢包率等等这些统计信息了。在使用 RTCP 交换信息时呢，有一个主要的原则，就是 RTCP 信息包在整个数据流的这个传输中占带宽的百分比不应超过 5%。 也就是说，你的媒体包发的越多， RTCP 信息包呢发送的也就越多，你的媒体包发的少， RTCP 包发动的也相对减少，它是一个联动的关系。通过 GetState 的方法，我们现在可以获取到各种类型的统计数据了。在上面的 RTCP 交换统计信息一节中呢，我们也知道了 WebRTC 底层是如何获取到相关的统计数据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一看如何利用 RTC State 中的这个信息来绘制出各种分析图形，从而使监控的数据呢更加直观地展示出来。那在本文的例子中呢，我们以绘制每秒钟发送的比特率和每秒钟发送的包为例，向你展示如何将 state 转化为图形。要将 RTC state 转化为图形，大体上分为以下几步。那第一步呢，是引入第三方这个图形库，就 graph.js。第二个呢，是启动一个定时器，就是每秒钟绘制一次图形。因为在整个的这个统计信息中呢，是按每秒进行这个增量的，所以我们要启动一个定时器，每秒钟绘制它们的这个增量。还有第三个，在定时器的回调函数中呢，获取这个 state 信息，转化成可量化的参数，并将它传给这个 graph.js 进行绘制。了解了上面的步骤后呢，下面我们就来实操一下。对于第三方库 graph.js 是专门用于绘制各种图形的，它内部是通过 canvas 来实现。这个库呢非常短小，只有600多行代码，那使用起来呢也非常方便。在下面的代码中呢，会对它做更详细的介绍。另外呢，该库的代码链接我已经放在文章的末尾了，那你可以直接去参考。首先是引入第三方库，在 JavaScript 中呢，引入第三方库非常简单，只要使用 script 这个引入第三方库就可以了。具体的代码呢，如文中这个所示。其次呢，是 client.js 代码的实现。 client.js 是绘制图形的核心代码，具体代码呢，如文中接下来的这个展示的这样。在这段代码中啊，最重要的是从32行到89行的代码，因为这其中实现了一个定时器， 每秒钟执行一次。每次定时器被执行的时候呢，都会调用 sender 的 get state 方法获取与传输相关的统计信息，然后对这个 state 类型做判断，对，只取这个 state 类型为 outbound 杠 RTP 的统计报告，最后呢，将这个信息与上一次的这个信息做差值计算，从而得到这一秒之间的这个增量，最终呢将它绘制出来。当运行上面代码时，就会绘制出这个下面展示的这张图。那这样的一张图呢，看起来就一目了然了。通过这张图，你可以看到啊，当时发送端的这个码率为 1.5 兆这个带宽，那每秒差不多发送200个数据包。整体总结来说呢，在本文中我首先向你介绍了除了可以通过 peer connection 对象的 get state 方法获取到各种统计信息之外，还可以通过这个 sender 和 receiver 的 get state 方法获取到传输相关的统计信息。那 WebRTC 对这些统计信息呢做了非常细致的分类，按类型可以分为17种。关于这17种类型，你可以查看文末参考表格中的这个信息。在文中我还重点向你介绍了这个编码器输入 RTP 流以及输出 RTP 流相关的统计信息。除此之外啊，在文中我还向你介绍了网络传输相关的统计信息是如何获得的，也就是说通过 RTCP 协议中的 SR 和 RR 消息进行交换而来。实际上对于 RTCP 相关的知识呢，我在第六篇文章中 WebRTC 中的RTP 及 RTCP 详解一文中呢讲解过了，而本文所讲的内容则是对 RTCP 协议的这个具体应用。最后呢，我们通过使用第三方库 graph.js 以及 getState 方法的结合，那就可以将统计信息以图形的方式绘制出来，使你可以更清晰地看出这些统计真正表达的意思。那今天呢，你需要思考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当使用 RTCP 交换 SRRR 信息时，如果 SRRR 包丢失了，会不会影响数据的准确性？这是为什么呢？那欢迎在留言区与我分享你的想法，也欢迎你在留言区记录你的思考过程。感谢你的阅读。如果你觉得这篇文章对你有帮助的话，也欢迎。 想要收听更多一手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655。